嗯，所以因此咧就建议咧，其实政府应该要将高热工作环境引致嘅热疾病咧，同埋中暑咧，就纳入呢个雇员补偿条例入边嘅，即系可补偿职业病啦。咁但系其实热疾病都有好多种嘅，即系譬如热疹啊、一啲热分权啊等等啦。咁你嘅建议系将边类型嘅热疾病都应该要纳入入去入边咧？ 我谂呢个咧，其实可以系即系。勞工處可以再去即係同啲醫學嘅專業去研究一下啦，即係邊啲係工友係真係工作間啦，我哋針對真係比較常見嘅熱疾病係咪可以考慮，即係佢只要同個工作性質係有一個比較直接啲嘅關係，咁係咪可以就納入去嗰個僱員補償條例裏面嗰個職業病附表呢？ 你头先就提到咧，话其实而家唔纳入喺条例当中咧，雇员要证明自己系因为工作关系而患中暑或者热疾病咧，有一定嘅难度，甚至系要打官司啦。其实以你嘅经验咧，啲雇主通常系会点样样去质疑雇员系唔系因为喺工作间而去受到呢一啲伤害嘅咧？嗰、那个证明嘅难度系喺边度啊？ 是啊，因为其实就算即係除咗係中暑之外呢，其实其他即係工作上嘅一啲引起可能即係引起嘅疾病呢，其实都会有呢种情况嘅。比如我哋即係除咗中暑之外啦，咁我哋成日讲即係下肢劳损啦，依家即係手部呢即係有啲即係网球手啊，或者有啲上肢劳损呢，其实佢係喺嗰个職业病附表里面嘅。咁但係我哋講緊有啲員工呢，佢係長時間要企嘅，咁就好容易會導致下肢勞損，譬如係下肢隻腳係靜脈曲張啊，咁等等嗰啲呢，就冇包括喺嗰個附表嗰度嘅。咁當你真係如果長時間企嘅，你個工作性質係咁嘅，咁而你又患種嗰種病嘅，而你要去證明呢，就係比較困難嘅。咁因為好多時可能個僱主啊或者政府勞工處去睇嘅時候呢，佢都會覺得你下肢勞損有呢啲病，可能除咗工作之外，係咪你平時行路嘅姿勢啊，或者你做運動時候嗰個姿勢唔正確啊等等，呢啲生活習慣都有關係㗎嘛。咁所以就好難去證明咯，即係如果佢嗰種病唔係納入咗去職業病附表咧，咁其實要個工友自己去證明咧，其實就比較困難咯。 但系咧，如果讲到中暑都纳入咧，即系嗰个法例规管范围入边咧，其实我都会想象到有个执行上面难度，就系、是、其实有啲情况可能系，譬如嗰、那个雇员佢觉得可以做耐啲，又或者佢未必系留意到定时要饮水而出现咗一啲中暑嘅状况啦。咁佢未必系因为个雇主冇提供一啲适切嘅安排。咁喺呢个即系情况，即系个责任应该要点样区分咧？ 所以我哋自己就觉得应该再有一个清晰啲嘅标准咯，譬如话其实依家佢都系好清晰嘅。如果根据，因为佢都有一个叫做预防工作时中暑嘅风险评估，咁佢其实都系写得好清楚嘅。即系要评估一下你酷热天气下户外工作啲员工系咪有足够嘅水饮啊，同埋系咪有休息时间啊，嗰度系咪通风啊，同埋嗰啲衣服系咪一啲比较薄嘅衣服啊等等，甚至个时段都有写埋嘅，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咧，佢就建议你如果户外工作咧，就最好朝早十点前就做完佢。如果唔系咧，你就唔好烈日当空中午做啦，就要下昼嘅四点之后做。同埋如果你真系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咧，最好佢建議咧就20至40分鐘嘅户外工作時間咧，就都要有個小休。咁同埋咧就新聘請嘅員工咧，最好即係夏季開始嘅時候咧，就有個適應期。即係第一日即係夏天嘅時候咧，就最好户外工作時間唔好太長。咁等佢慢慢適應，可以適當加長啊，等佢適應咗冇咁辛苦啊。咁等等，即係呢個評估係要求啲僱主咧係做得好仔細嘅。咁如果真係符合呢個標準咧，其實就啲僱員咧就事實上係冇咁辛苦嘅。咁不過依家就係話嗰個 指引或者呢個風險評估係唔係每一個僱主都去做咧？咁如果你真係用呢個標準嚟睇咧，就好清晰啦，即係僱主遵守咧，咁就一個員工就會即係工作舒服好多啦。咁如果你即係唔遵守咧，咁變咗可能佢真係有啲中暑嘅風險咯。 嗯，但係問題就係咧，你頭先提到即係譬如無論是做一些熱壓力的評估啊，抑或是做一些預防的措施呢，其實都現在其實都是一個指引的一個模式，就沒有一個法定的責任呢一定要求僱主呢要去做相關的評估。當然他們在個法例上面是有責任採取措施去預防僱員中暑，但是是不是寫到這麼仔細，好像你剛才所說、啊、每做多少個鐘頭就要給他休息多少分鐘呢，這個就很視乎即個行業的性質和僱主實際上面給一些員工的前線操作了。譬如我都有看到呢有一些報道就說、啊、有一些清潔員這樣過往都有給一些僱主就說、啊、你穿著制服咁样样，咁就唔好咧，俾人睇到你坐低休息或者喺度饮水，因为咧要顾及即公司嘅形象。咁呢个系咪其实就反映其实只系用一个指引嘅方式去做咧，其实对雇员嘅保障就不足够咯。 但系因为佢职业安全相关嘅法例咧，其实就写得比较阔嘅。即係佢都係要求嗰個公司係提供一個即係合理或者切實可行嘅方法嘅情況之下咧，就要提供一個即係確保係安全又唔會危害到工人健康嘅一個工作環境。咁但係你酷熱天氣警告34-35度，叫啲工友出去做長時間嘅戶外工作，算唔算咧？咁又冇講得好清晰，所以佢執行呢個嘅法例嘅條文嘅時候呢，就主要呢就係、是、依靠嗰、那個即係、就是、風險評估囉。咁但係個風險評估裏面嘅細節呢，其實又冇寫到入去法例嘅。咁當然政府今日嗰個回覆呢都話即係會加強巡查啊，同埋繼續宣傳啊。咁但係我哋擔心即係始終佢唔係一個即係法例嘅要求嘛，咁佢法例係寫得比較籠統嘅時候呢，就即係你係好難，就算有呢啲即係中暑嘅個案呢，咁你都即係好難話即係僱主係有責任啊咁樣囉。 嗯，雇主以外呢，我都想从嗰个雇员的角度睇啦，因为我留意到劳联呢其实两年前呢都针对嗰个热疾病做过一个研究。其实你哋留意到呢，譬如一啲工人啊或者员工呢本身对呢啲疾病嗰个意识啊，或者佢哋一啲急救嘅知识上面呢係有几高㗎啦。 是啊，我们两年前其实都是跟工人健康中心呢做过一些的研究的。咁其实就问返啲员工呢，就公司有没有提供呢啲任何热疾病啊或者防止中暑嘅一啲即係宣传单张又好，信息俾你又好，其实发觉好大部分都冇嘅。咁亦都係有一啲就會做得好啲，就佢哋話俾我哋聽呢，就真係有譬如做40分鐘或者一個鐘呢都會有個休息時間嘅。咁但係另外一部分呢就比較仲就冇咁理想啦，即係可能戶外工作呢仲要做一啲體力勞動，即係搬運嘅工作，咁嗰啲呢就更加辛苦，因為你個人消耗會更加大啦，即係如果係一個酷熱天氣戶外仲要做搬運工作，咁即係我哋睇到嗰、那個即係僱主唔同嘅行業啊，唔同嘅企業啊，去執行呢個指引呢，嗰、那個落差就好大嘅，有啲就比較好啲啦，有啲就可能真係冇乜規管嘅咁。 但剛才我想林子欣那個意思是工人本身對於自己會不會個身體狀況在什麼情況之下可能要留意是不是中暑啦，或者會不會是有一些即身體不適需要去尋求支援啦，這個意識你們看到其實高不高的呢？ 其實這個呢就個別的工人啦，不過我睇整體呢都大家都不是說即很有一個意識咯，即可能因為工作期間大家都係諗住，即係如果公司冇特別提佢，或者冇講明真係幾耐會可以休息啊，咁而手頭上佢又有工作，咁佢就只會一路路去做啊，咁有時可能又 即係忽略咗咯。咁所以呢個我哋係擔心嘅，所以就希望佢即係如果真係執行呢個指引咧，就清晰嘅話，即係譬如假設40分鐘，咁、 okay. 你咪可休息5分鐘啊，咁就會好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振聲先同你傾到呢度。 唔好客氣。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1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943宗系本地感染，再多两名患者死亡。其中一名65岁男子已经打咗2针，佢入院嘅时候严重肚痛，医管局会将个案交由死因庭研讯。307间学校共呈报387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有169间学校呈报有2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其中4间学校有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4间院舍呈报新感染个案，各有1名院友染疫。顺天邨天琴楼下午5点起被列作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听朝早大约9点完成行动。任何在今个月7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就需要在今个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已经接种疫苗同埋近日已经检测的人士，就仍然是需要接受检测。一名持伤情证来港现年26岁的内地男大学生，3年前在深水埗加顿山手持水果刀随机吉伤4名的神韵女子，她承认4项企图谋杀罪，被判监16年。高等法院法官杜礼兵判刑的时候说，案情严重，被告多次自杀不遂，突然萌生杀人之后会被判监或者死刑的想法，随机将4名女事主视作目标人物。被告犯案之后逃回内地，并解释因为香港没有死刑才决定回内地自首，但内地公安说他在香港犯案，无法在内地被拘捕或者起诉，他之后从深圳湾口岸回港的时候被捕。被告曾经多次企图自杀，精神科医生认为他有强迫型人格障碍和压力应对障碍，有高风险自残或伤害他人。法官判被告入66法官是判被告入狱16年，希望定期的精神科和心理治疗能够改善他的情况。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77号审计报告书提交报告，表示极度关注和不满劳工处，由接获部分破欠基金申请到发放款项需时超过1年。账委会委员陆仲雄说，程序拖延主要是因为受影响员工申请法援需时，当局已经答应为雇员聘请法律专业人员提供服务，期望尽快公布相关机制。劳工处亦都应该制定雇员提供所需资料的清单，并需要以不同方式提醒他们交齐，避免程序拖延。至於針對路政署的章節，另一名委員謝偉全說，在行人路例行保養工程方面，署方對承建商的監督不足，導致維修時間拖長，非例行工程造價估算不準確，完工後的埋數亦有參差，期望以創新科技改善情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到下星期中后期，但今个星期5、6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火警嘅封路喺大角咀道，咁因为火警影响，而家大角咀道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嘅全线暂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就喺大角咀道，因为火警，而家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嘅全线暂时系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泰苑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常怡道。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咁雖然較早前咧近住博愛醫院嘅意外事故清咗場一段時間，咁但係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錦田河至到博圍嗰段咧，仍然都係比較多車。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医务卫生局将会引入红黄码的制度。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应该香港早就要有的，是因为我们的数字的确是见到有上升。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岩， 究竟是很多中了招的人走街行，定是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经确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李一同饰演嘅艾千雪系防团中最年轻嘅电子信息通讯工程师，心智简单，外柔内刚，出身于军人家庭，才貌相传，系团里面公认嘅军花。 国剧八三零得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立法会议员咧建议当局咧应该系修订雇佣补偿条例，将中暑或者一啲热疾病咧清晰咁样纳入工伤范围，以及咧系让到一些热压力的评估是应该成为一些法定性质的指引，规管雇主是有责任在员工开工之前去做一些评估，同埋采取适当的亦都是比较具体的一些预防措施。林智恩，其实讲到雇主的责任，看回劳工处的指引，当然这里都是我们刚才讨论到一些没有法定要求的指引里面，其实就建议雇主可以采取一些 措施咧，去到预防员工中暑嘅，譬如咧就系、是、要提供清凉嘅饮用水啦，加设临时嘅设施去到遮挡阳光啦，提供一啲机械辅助工具咧，等雇员减少一啲体力嘅消耗，同埋咧确保个环境咧系有良好嘅通风。其实咧，如果可以做足呢啲措施咧，的确系可以令到员工嘅工作环境咧大有改善。除此之外咧，其实近年咧都有一啲新嘅发明嘅应用咧，系可以譬如喺一啲工作嘅制服上面啊，或者系一啲配备上面咧，让到呢啲户外工作嘅人员咧有一个更加凉快嘅工作环境噶。 系啊，我见到譬如有一啲创新嘅智能科技咧，系可以侦测到一啲工人嘅热压力啦，同埋佢哋嘅个人生命象征嘅一啲迹象嘅一啲健康医疗嘅产品啦，亦都可以咧提高量度鼠疫环境风险嘅准确度嘅。咁呢度咧我就谂到咧，即系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同立法会议员林俊升咧就倾咧关于嗰一啲嘅预防工作时中暑嘅一啲风险问题啦。咁我留意到咧，佢喺立法会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广东省嘅一个做法嘅。咁就广东省咧有个法例咧就叫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咧，就系用气温咧去区分个工作时间嘅。咁譬如摄氏39度以上咧，就规管咧当日就应该要停止咧户外嘅露天工作啦。嗱，咁不过提到咧，即系其实气温嘅话咧，我谂都唔完全能够用天文台报嗰个气温咧去判断咧一啲工作环境温度。其实有时咧都要睇翻嗰个环境入边嘅体感温嘅。譬如可能系冇乜风啊，或者好多围板啊，咁嗰啲情况可能咧嗰个温度其实比起室外嘅温度系更加高嘅。咁所以咧，一啲智能嘅产品咧，就可能喺呢一啲嘅时候会发挥到作用啦。 嗱，当然科技可以点样应用喺当中咧？可能从雇主嘅角度可以去参考更多啦。但系唔知喺收音机旁边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如果都系一啲需要喺酷热天气下工作嘅朋友，你又有冇一啲小 tips 系或者系自己嘅一啲办法去到应付呢啲工作环境咧？林先生，譬如我有阵时见到咧，有一啲户外工作嘅工友咧，都会戴一啲阔边帽啊，自己去用一啲冰巾或者冰袖啊，咁样样去或者喺自己个颈上面咧，可能带一把少少嘅电风扇啊，可能都会对佢哋个工作环境系有改善嘅。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呢啲系佢哋自己预备嘅装备，抑或系雇主又为佢哋提供啦。咁但系如果你哋都系喺户外或者系一啲酷热嘅气温之下工作嘅朋友，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情况，或者你觉得雇主可以为你提供啲乜嘢嘅方式，会令到你做起嘢上嚟冇咁热冇咁大嘅中暑风险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李先生喺度，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请讲。 咁样，我系做地盘嘅。 系。 你等等先啊。 阿李生可能开咗个收音机，而家有啲回书，唔紧要，我哋等你吓。李生系。 系。 是啦，咁样 系 因为我喺地盘做嘅， 系 听得到， 听到，听到，请讲。 嗱，我哋地盘咧法例咧就系保障我哋大家工人，非常之多谢佢啊。 嗯， 但系而家有一个环境就系咁嘅，我哋而家地盘入边咧就系、是，就算唔系露天嘅，假设唔系露天，系喺室内嘅，室内好多防口咧。就砌晒啲砖啊，砌晒啲房间噶嘛，又冇冷气噶嘛，加埋咧，而家嗰啲幕墙咧，嗰啲玻璃幕墙咧就封住晒，入边咧就焗到晕，但系最惨条法例咧就系、是、入到去一定要戴安全帽，加埋扣埋个安全个下爬带，我哋叫做下爬带，咁咧热到咧，哇，真系咧！几分钟就热到啲汗飙晒出嚟，即系脱水嘅，就好容易咧，就系真系中暑噶，我觉得。 嗯，李生，咁你头先形容到你个工作环境咁唔通风啦，啲雇主有冇用啲咩措施？譬如可能加多几把啲大嘅风扇啊，或者为你哋提供啲饮用水啊，嗰啲有冇帮助？ 嗱，饮水咧就有噶啦，风扇都会有嘅，但系咧。你的風扇咧，嗰啲風扇唔係話坐，即係坐地式噶嘛，佢嗰啲係 我哋叫做好似即係一個桶型嗰啲，我哋一個桶型嗰啲嘅，但係都唔夠嘅，真係唔夠嘅。入到去咧，哇！真係好慘啊，好慘。 嗯，李生，你自己 有呢條法例咧係好嘅，但係會唔會係真係好心做壞事？ 嗯， 因為你本身咧安全帽咧係驚啲嘢揼落嚟啦，係咪？ 嗯， 但係喺個即係每一層嘅樓層裏面咧，其實都唔会有嘢跌落嚟噶啦， 嗯， 系咪？ 咁阿 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咁阿李生，你会唔会曾经都可能因为热得滞而即系去即系偷鸡去冇带呢一啲嘅防护装备，或者 梗系有噶啦。 你啲同事有冇因为咁而中暑啊？ 嗱，好，即系有人忍唔住嗰阵时，一定要除低顶帽噶啦。 嗯嗯。 啊！但系除低顶帽嚟咧，劳工处啊，或者有啲人咧，嗰啲安全组嚟咧，一见到咧，即刻影相又会罚钱。 O K。 而家咧就系咧，好惨就系咁样。 O K， 好啊，多谢李生嘅意见啊。咁啊，李生就话自己系一个地盘工人啦，反映到可能有时一啲防护装备啊，反而咧会令到佢哋觉得更加酷热。林志恩 系啊，譬如咧，头先我哋提到停车场咧，有啲保安其实都要着反光衣嘅，即系呢一啲装备咧，可能反而系令到佢哋嗰个体感温更加高咧，就再加埋要戴口罩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嘅。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啊，如果咧你有其他意见咧，都欢迎继续打电话嚟。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一啲物管业界嘅朋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每隔一段时间，萧叔叔都想再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好常用嘅 function words， 佢哋喺平时我哋讲嘢嘅时候发音系点。今日再讲多一个字就系 of 呢个字 ，of 我哋大家知道咧，好强嘅时候咧，我哋读 of，ok、okay?。但系我哋正常喺 speech 嘅时候咧，只系咧需要读系 of 就可以啦。三件事要留意，第一件事，佢个响音系就唔需要哦嘅，就咁就可以啦，越 hea 越好。Okay?第二件事，由于佢本身系响音开头嘅，所以好多时候咧，当我哋讲得快咧，都会系连住前面嗰个字嘅字尾嘅尾音嘅。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一块面包，我哋可以话咧 a piece of piece p i e c e piece 个 s 咧楞埋落去个 of 度咧，就会 a piece of ok a piece of。第三件事要留意就系个 V 音嚟嘅，后面系 ok， 后面嗰个 V 音 of。好啦，咁所以咧一块面包 a piece of bread 就唔需要读成咧 a piece of bread， ok a piece of bread。好，我哋听日再讲多啲例子，令到大家咧可以练习得好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啊，傾緊嘅咧就係點樣樣保障工人咧喺一啲酷熱嘅工作環境之下嘅職業安全啦。林志恩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前會長陳志求同我哋一齊傾下。陳志求你好， 係你好，你好係。 陳志求啊，其實你哋物業管理咧，除咗我哋成日都會諗到嘅一啲要出去巡查嘅保安員之外咧，一啲園藝啊、外牆維修啊，甚至可能有陣時一啲即係單位入邊嘅裝修問題咧，你哋都要去睇埋嘅。咁所以你哋業界咧都有唔少嘅工友咧，會經常要面對酷熱工作環境呢一個問題啊。其實你哋而家會點樣樣去到衡量嗰個工作环境是不是一个过热的工作环境，还有你们有什么措施去到预防你们的工友中暑呢？ 嗱，咁首先咧就係你即係喺即係正如你頭先都講咗，喺一個外勤工作咧，個工種真係好多嘅。你除咗譬如話呢個做呢個園藝啦，做呢個維修啦、保養啦、清潔啊、保安啊，或者一啲甚至乎一啲文職人員咧，佢哋都需要咧係出去處理一啲即係外勤嘅工作嘅。咁喺即係目前嚟講咧，就唔同嘅公司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指引俾佢哋嘅。當然就係話視乎佢個工種啦嚇。咁就如果係真係長期需要喺呢個户外嘅話咧，通常佢哋都會俾佢有所謂叫做即係換班輪值啊，咁有啲 rotation 嘅，即係唔會俾佢喺暴即係喺暴曬喺一個即係好酷熱嘅環境裏邊咧，就即係太長嘅，有啲譬如話半個鐘頭到就輪到調翻佢入去一啲啊，即係陰涼嘅地方啊，有得俾佢休息啊，咁同埋咧就好多僱主咧都係即係大量咁樣供應一啲水俾佢哋啦嚇，咁就即係希望佢哋真係都有足夠嘅休息嘅時間。咁如果你户外嗰啲咧，譬如你会睇到咧，就譬如好多系甚至乎即系一啲譬如有啲保安佢哋派咗出去出边咧，系一啲地盘嘅工作等等咁样啦，咁都会咧做啲都会提供一啲遮阴嘅地方俾佢哋嘅，咁就甚至乎系即系会有一啲即系风扇啊咁样啦，因为就譬如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咧，就亦都同呢个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里边咧而家咧都近期都好多合作噶，咁譬如话即系佢哋亦都。是提供一啲咧，即係用好優惠嘅價錢咧，就有一啲即係俾佢哋掛喺身上邊嘅風扇啦，係經過測試啊、安全嗰啲，即係每人派一把俾佢哋啊。咁即係譬如呢啲咧，就用好優惠嘅價錢咧，就即係買翻嚟咧，120蚊一把，但係嗰啲成本都過百蚊嘅。咁呢啲俾佢掛喺個身裏邊咧，就即係等佢即係涼快少少啦啊。咁就。勤一工作嗰啲咧，就喺嗰、那个服饰啊嗰方面咧，都系会弹性处理。你会见到，甚至乎好多即系嗰啲保安员咧，唔需要佢哋着住一啲咧，即系一啲传统嗰啲，即系好 bulky 嗰啲啊，即系好即系好重啊嗰啲，甚至乎好多时俾佢哋着 T 恤啊出去做嘢啦。咁就亦都即系劳工处，譬如喺建筑地盘嗰度咧，都系有一啲即系都已经系研发咗一啲特别嘅一啲物料啊咁啦，即系有好多都系用紧嘅。咁就近期咧，亦都咧就系同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咧，同呢个职业安全健康局咧，都有一啲即系鼓励嗰啲雇主啦吓，就管理公司嗰啲咧，就即系提喺嗰、那个。工人嗰個職安健嗰方面咧，就多啲關心佢哋啦，亦都簽咗啲約章啦。咁甚至乎而家已經即係做緊咧，就係安排咗一啲醫生啊，一啲專medical 嗰啲即係醫療嘅專業人員咧，就幫佢哋落去現場嗰個環境裏邊咧，睇睇佢哋咧，就幫佢哋做檢查，即係睇睇佢有好多咧就即係有冇啲心腦血管病，就幫佢哋揾出嚟啊咁啊。特別喺個酷熱環境裏邊咧，如果佢有呢啲隱疾嘅話，如果佢唔知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係出事。即係喺過往亦都有一啲咧，係喺嗰個即係工作嘅場所裏邊咧，佢唔知道佢自己係有問題嘅。咁呢個咧，我哋近期都已經簽咗，有好多間公司咧都簽咗啲約章，咁就即係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嗰邊咧就不停咁樣咧，就即係去唔同嘅一啲工作嘅地方啦，譬如啲屋邨啊、屋苑裏邊咧，係即係去灌輸一啲即係一啲正確嘅一啲健康知識俾佢哋咧，甚至乎咧係有醫生啊、有護士同佢哋咧，就即係去做一啲測試啊。咁當中咧都發覺咧，原來有大概真係都超過70% 嘅人咧。是需要有進一步的跟進的，譬如話即係唔單止是嗰個血壓啊，可能即係同佢哋即係夾埋嗰啲 BMI 啊，同埋即係同佢哋做少少測試，即係睇睇佢哋嗰個嚇，即係嗰個即係身體嗰個狀況係點啊。咁即係呢啲我哋都已經係用到一啲咧，即係一啲用一啲儀器咧，用科學化咧，係去協助佢哋嘅。咁、 okay, okay. 我哋都希望係繼續係咁樣做啦。 OK， 好。 嗱，頭先咧，我哋就同立法會議員傾過咧，佢有個建議咧，就不如將中暑咧列入呢個僱傭補償條例嘅可補償職業病入邊。你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同埋你認為喺具體執行上面會唔會有啲困難咧？ 因為咧物業管理呢個行業咧，同一般嗰啲即係你同建築嗰啲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咧真真正正咧，即係喺嗰個當家作主就唔係個物業管理公司嘅，其實最終咧就係即係嗰啲業主啦，因為最終係業主聘請管理公司，咁即係嗰啲有關嘅費用咧、管理費嗰啲都係由業主嗰方面去支付嘅，即係近期都已經係有好多嚇，即係喺嗰個勞工福利啊嗰方面咧，即係近期啲嘢都有好多唔同嘅立法啦，包括就係即係取消對沖。 充啊等等咧，而導致到咧，即係喺嗰個人力資源嘅開支嗰度咧，都有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壓力喺度嘅。咁管理公司嚟講咧，就其實咧係一個代理人嚟啫嘛。咁呢個咧，即係如果你話每一樣嘢都要立法嘅話，咁就點解淨係喺呢個酷熱天氣之下嚇先至擺埋落去咧？咁仲有好多嘅喎，即係你譬如話心腦血管病啊，即係同你嘅工作環境有關，咁呢啲係咪又擺埋落去咧？即係如果要擺咧，就好多嘢都可以擺落去。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覺得咧，即係就唔係話即係見招拆招咁樣啦，咁而係就希望咧，就即係。嗰方面咧，即係有一個整體嘅政策啦，特別係喺嗰個公民教育嗰方面啊，呢、這個職安健啊，個健康教育嗰方面咧，係做多啲功夫。即係頭先我剛才都講咗啦，喺呢個業界咧都主動咁樣咧，就話即係做一啲叫做即係良好嘅嗰啲叫 best practice 啊，即係用一啲即係良好作業嘅一啲希望做到啲大家即係做到啲約章啦。咁啊，盡量咧就係透過協商啊。嗱，而家我哋香港社會最緊要就係協商啊，咁同埋咧就要提供一個和諧。嘅環境啊，咁如果話哦，你樣樣嘢都即係立法，咁其實真係好多嘢都需要立法喎，係咪真係要去到即係呢個地步 咧？你頭先咧提到係，你頭先咧提到業界都有一啲良好嘅操作啦。嗱，不過即係呢一啲即係自願性質嘅行為，甚至係政府嘅指引咧，其實都好視乎即係僱主啊，佢願意付出幾多嘅成本同埋佢嗰個取態啊嘛，始終都唔係一個法定上面嘅要求嚟嘅。咁所以先至會有工會就提出話，其實係咪可以譬如將即使唔係話將佢列入去呢一個嘅職業病入邊，係咪至少譬如你頭先講嗰啲良好嘅做法，例如喺工人開工之前一定要做評估啊，或者規定話有一個輪班制，譬如每做一個鐘起碼要俾佢唞十分鐘，呢一啲係咪應該係寫做一個法定嘅要求，一個更加清晰仔細嘅指引？你又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呢？ 我哋覺得咧就係唔係樣樣嘢都需要立法，因為你立咗法嘅時候咧，其實立法你亦都要睇翻咧，你唔係淨係從即係某一方面嗰個去睇噶嘛，咁你要睇翻就即係對嗰個整體社會嘅影響啦。咁頭先我都講咗啦，物業管理咧就唔同一般其他嘅行業，你唔同飲食業，你唔同建築業啊，真真正正咧即係喺後邊嗰、那個叫做找數嗰個咧，其實就係啲業主啊嘛，咁就涉及到一啲管理費啊嗰方面，我覺得咧。這個咧就係成個社會咧係需要作多啲嘅討論嘅，即係將即係成個社會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見咧都要一拼咁樣去考慮咯。咁即係樣樣嘢係咪都要真係都要透？人而家嗰個情況唔係話即係啲僱主無良啊嘛。咁即係尤其是做呢個物業管理咧，即係呢個員工啊，人力資源咧就係即係管理公司嘅資產嚟噶嘛。佢冇理由嚇，即係唔好好地咁樣去對待嗰啲員工。如果員工係真係即係有事啊，因為病咗咁樣，其實佢哋要付出嗰個代價咧，仲更加多嘅。我就希望係即係去到今天咧，就唔係樣樣嘢都去立法。咁即係當然啦，即係你立咗法之後，個個都要跟咧。但係我哋個社會嘅成本嚇，成個社會嘅成本係咪真可以即係支持得到咧嚇？咁除咗係即係勞工團體嘅聲音，即係要即係我哋都要考慮之外，其他持份者嘅意見係咪都需要一拼咁樣考慮咧？ 如果讲翻而家嘅做法咧，都有一个预防工作时中暑嘅风险评估啦。咁当然呢个比较系一个指引性质啦。咁都鼓励雇主咧就安排啲专业人员咧喺员工工作嘅时候咧就做一个暑热风险嘅评估嘅。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喺物业管理公司嘅角度嚟睇咧，就系譬如要安排啲专业人员去做咧，其实呢啲专业人员多数系啲咩人啦？同埋风险评估会包括啲咩项目嘅？ 嗱，我哋其實而家咧，即係我剛才都講咗啦，即係喺未有即係勞工團體即係喺立法會提出話要立法之前咧，就呢個亦都唔係今天嘅事嚟㗎啦。即係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已經係主動咧，係同呢個職業安全健康局各方面咧，就推出咧就一系列嘅一啲即係工業安全嘅措施啊。咁即係包括頭先我講咗啦，即係都去特登就研發咗一啲即係掛腰嘅風扇啊，等佢哋每人係即係係可以咧就即係用好平嘅，即係職安健都做得好好啦，已經即係職業安全健康局嗰方面啦，就即係120蚊一把咁樣，就已經就即係俾佢哋去用，咁即係都起係插電嘅，安全嘅做個測試嘅，咁呢啲係其中一種啦。咁我哋即係近期都講咗，我哋係揾一啲即係 專業嘅醫護人員啦，就落去地盤嗰度咧，係同佢哋做一 啲 啊 員工嘅身體狀況。 但係我哋係啦，呢、這個當然就唔可以話每一日都做啊，係嘛？但係起碼咧就揾出嗰啲咧係有隱疾，譬如話都我哋除咗係同醫管安全健康局之外咧， 陳志球話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哋就快咧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啦，都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先同你傾到呢度嚇。陳志球咧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前會長嚟嘅，我哋跟住咧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火警封路在大角咀道，因为火警影响，而家喺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的一段大角咀道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有啲挤塞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喺惠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隔咗前近住启泰苑嘅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常怡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接近黄大仙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麦迪斯基、麦迪森控股、中国派对文化、云能国际同埋瑞城中国传媒。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8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8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7.07，瑞士法郎0.978，加元1.301，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1.006，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港金报1616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32美元，卖出1728.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下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角咀道嘅火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嘅呢一段大角咀道全线仍然封闭噶，一带系挤塞啦。九巴路线二号 E18。31号 B 同埋914号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车多嘅龙尾排到去到近美林村。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的龙尾近青山公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口去沙田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古

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啊，呢一节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关于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啊，琴日咧就批出咗三个为期十年嘅巴士专营权，当中市民大众最关心咧，应该就系新巴同城巴喺出年嘅7月1日起咧，就会合并成为一个新嘅城巴专营权嘅呢个决定啦。嗱，其实咧今次嘅变动会带嚟一个新嘅营运模式啦，公众咧就最关心。对于车费啦、路线的影响，咁当然从员工的角度，一些工会方面咧，亦都提出啊，会唔会对于员工的福利啊，或者系甚至带嚟裁员方面的关注？嗱，不过呢个时候或者我哋都先同大家咧讲讲车费方面的影响先啦，因为呢个应该都系市民大众最关心啦。嗱，其实咧喺有关宣布合并嘅记者会入边咧，巴士公司都有交代，就话咧现有路线嘅实际车费咧就系。不会增加的，不过就有不少的政党人士都提出，假如未来进行了一些路线重组，因为实在现时两间巴士公司行驶的路线有一些都有重叠的地方的，做了一些合并之后新的价格会怎样处理呢？合并之后的路线会不会产生一些加幅，或者在服务上面引来一些减少班次的情况呢？还有巴士公司说现有的路线线实际车费是不会增加啫，咁但系呢个不变是指合并之下一个不变的情况。咁但系巴士公司又冇承诺话将来，譬如随住油价的变动或者成本的上升，又不会申请加价。咁所以大家咧都对于车费未来的走向咧都有一啲疑问啊。林志恩 系啊，因为咧而家我举一个例子咧，就是有一啲嘅巴士路线咧系好类似嘅，咁但系个收费会有啲唔同嘅。譬如城巴十号同新巴十八号啦，即系我有搭过，其实嗰、那个。路線是有重疊的， 由北角去堅尼地城， 是啦，但是它的收費是一個差距的，所以如果取消了其中一條的話，會不會剛才即好像高富衛所說，即是會不會貴了啦個收費，另外就是會不會車逼了呢？這樣說開呢，這些巴士路線的問題呢，運輸署都有個回應啦，它就說無論呢即有沒有巴士的公司重組都好，其實現有呢一些大型巴士路線重組的機制呢都會維持不變的，就運輸署呢每年都会检视巴士公司提交嗰个路线嘅发展建议啦，同埋咧系会考虑对乘客嘅影响啦，同埋咨询地区人士之后做决定嘅。咁所以咧，即系话运输署咧喺将来咧，即系两间巴士公司合并之后咧，会对嗰、那个路线嘅重组嘅影响咧，都会有个把关嘅角色嘅。 虽然政府就有个把关角色啦，但系民间咧都系好担心将来咧个加价空间咧系会大咗啊。原因咧就系因为新巴同城巴咧。其实现时是有各自的车费等级表的，这个表就规定了巴士行驶的总嗰、那個路程的長度之下咧，佢行幾多公里最多可以收幾多錢啊？咁兩間巴士公司合併之後咧，嗰、那個可以收嘅車費上限咧就會用一個佢能夠收費比較高嘅嗰一方咧而去釐定。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可以理解為同樣係行咁多公里咧，將來個合併咗之後嘅車費等級表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車費上限，換言之咧，亦都係一個比較高嘅加價空間。嗱，以林子欣你頭先提嘅十號同埋十八號為例子啊，其實呢條線咧就行北角到堅尼地城嘅。咁啊，關於十號方面咧，嗱佢個價佢個票價咧就係4.2啦。咁啊，如果係行十八號嘅話咧，就係6.2啊。咁如果而家要啲原本搭开十号的乘客，将来在譬如合并啦，冇咗呢条线啦，大家都要搭晒十八号，而十八号又采用翻6.2呢个价格而冇下调嘅话咧，咁变相搭开十号的乘客咧就要搭贵车啦，仲贵咗咧成47.6%添嘅。咁所以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嗱虽然咧呢个合并咧就系、是。 頭先講咗啦，出年7月1號起咧，先至係會生效。咁同埋咧，跟住落嚟做一啲嘅路線重整咧，都有運輸署同埋即係區議會方面嘅把關。但係你嘅關注又會係點咧？會唔會擔心呢啲路線嘅重整會引嚟車費嘅增加，甚至係服務方面嘅影響咧？或者你自己搭開嘅有冇邊一啲巴士路線啊？你預計可能都會咧係第時受影響嘅一啲區域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林芝娜，而家我哋都請嚟咧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一齊傾。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陳家沛啊，陳家沛你好。 Hello， 大家好。 陳家沛啊，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到啦，兩巴現時路線重疊嘅部分咧，可能市民都會關心合併之後咧點樣樣重整啊。嗱，例如你好關心嘅南區咁樣樣啊，見到琴日都有啲報道話，譬如而家簡由銅鑼灣去香港仔有三條線坐嘅，新巴嘅38號、42號分別去致富同埋華富啦，同埋城巴嘅72號就去華貴村嘅。嗱，三條路線咧都有彼此重疊。嘅地方至少咧都搭咗8至10個站噶啦，但系城巴就平过新巴9毫子。嗱，咁如果作为市民，第时就会谂啦，我会唔会第时三条线得翻一条线，同埋俾钱又俾贵咗9毫子咧？你自己点睇关于合并之后啊，嗰啲路线应该点样整合，同埋车费嘅问题啊？ 好啊，好啊，嗱，其实咧，关于合并呢一个叫决定啦吓，咁啊，因为即系琴日行会都已经批准咗啦，咁但系我谂我原则上都可以话系理解同埋都赞成嘅，因为其实咧，即系纯粹话从市民嘅角度出发啦，其实以前有好多嘅即系叫做投诉啊，系啦，市民咧其实即系有好多时都唔系咁满意嗰、那个巴士嗰个服务啦，而且亦都系期望可能即系有啲改善嘅空间。咁我自己个睇法咧就系、是，佢即系虽然佢系即系服务市民日常嘅出行吓咁嘅一个好重要嘅交通工具，咁但系佢都即系一定要喺个营运上边一定要系都要可持续咁样噶嘛，系咪？咁所以如果你话有一啲好多重叠嘅路线咧，其实系相对可能会比较浪费佢哋嘅一啲资源嘅。咁但系如果而家做咗一啲合并咧，我相信佢哋咧会喺整合嗰个服务系啦，整合咗佢哋嘅资源，无论系人力上边啊，或者系车上边啊，都可以令到佢哋現有的服務咧係可以做一些改善嘅，係啦。咁但係正正頭先你提到嗰三條路線啦，即係42號、38號同埋72號，冇錯，呢三條路線咧係真係有好多位係重疊嘅。咁但係咧，我就即係喺我自己嗰、那個角度嚟睇啦，其實政府一路以往嗰個政策都係比較係側重喺鐵路上邊嘅。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嗰三條路線咧，佢哋去嘅地方咧係依然係未有鐵路嘅。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就算佢而家合併咗，即係要整合一啲重疊嘅路線都好啦。佢哋應該咧，即係做多啲諮詢之餘咧，我就希望佢哋唔好即係喺一啲未有鐵路可以做一個選擇嘅時候，嗰啲咁嘅區域咧，去有太大嘅調動咯。 嗯，有一啲嘅關注組咧都擔心咧合併之後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一啲比較路線長但係又平嘅，即係巴士線咧，可能日後就會取消啦。咁就剩翻一啲比較貴但係特快嘅線。有冇市民向你反映過呢個關注咧？ 暂时呢，其实呢个消息出咗之后呢，大部分市民都好似正如你头先所讲，其实是担心可能加价啦，呢个是市民我想首要最关注的一个即是忧虑咁样啦。咁但是即是我就即是都有同啲市民傾嘅，咁其实即是你话嗰个价钱嘅分别，票价嘅分别呢，我相信运输署都是会有一个把关响度嘅。咁同埋即是我都有同啲市民嘅讲下，譬如而家嗰个合并咗之后呢，佢哋嗰个即是人手啊上面，因为其实以前係好多脱班嘅，係啦，咁巴士公司已经嗌咗好耐啦，除咗话嗰个经营即係嗰个即係赚钱啊，唔係好赚到钱之外呢，佢哋都係成日嗌请唔到人嘅。咁呢脱班嘅情况呢时常都会发生。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合并呢，即係对在于我嚟讲，我会係即係 可能加價有啲在所難免嘅，有一啲調整，我諗佢哋應該都係會即係計好條數，大家再攞出嚟即係睇下。我哋即係大家係攞個平衡啦，咁但係你加價之餘咧，其實市民對佢哋都有一定嘅期望嘅，即係你加咗我價，咁我可以有啲咩得著咧？我服務上邊有啲咩提升咧？咁可能有陣時真係未必話睇嗰個銀碼啦，係咪啊？咁你加咗價之後，咁市民可能見到啊譬如係啲路線少咗脫班啊，或者係會唔會係密咗啲班次啊？甚至乎係路面少咗塞車啊，等等呢啲好多嘅因素咯。再加上而家我哋向緊2050年嗰個減碳碳中和嗰個目標啊嘛。咁我哋而家知道個巴士其實呢一、這個即係Bravo 呢個公司佢都係投資緊一啲新能源嘅巴士啦，已經有一啲嘅電動巴士係落咗地啦。咁啊，嚟緊佢哋又講緊一啲輕能量嘅巴士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我諗即係市民都期望係睇到有一啲嘅改變咯。 嗱，你頭先提到服務質素嘅改善啦，如果咧真係將來要做一啲路線嘅合併咧，譬如我哋頭先講嘅38、42同埋72咁樣樣啦，嗱，即係假設佢哋譬如三條即係合併做兩條或者係一條咁樣樣，我哋先唔好討論個車費會貴咗幾多啦。咁事實上咧，那個總服務量上面咧，如果佢哋唔增加現有班次嘅密度咧，咁始終少咗一條線就係少咗一定嘅服務量啦。會唔會造成啊？嗰、那個車廂可能擠迫咗啊，或者乘客對於巴士嗰個服務個體驗可能因為咁樣樣會差咗嘅喎？會唔會擔心合併都會帶嚟呢啲問題啊？ 我諗都真係要逐個巴士逐條巴士線啦，即係每一個 case 咁樣去睇啦。因為真係即係我哋如果你話講南區，我比較熟悉嘅區咧，其實而家我哋嗰、那個鐵路嘅網絡咧，就只係 cover 到三分一到嘅啫，即係我哋嘅南區港島線係啦，南港島線東段咧，只係 cover 到三分一嘅南區範圍。咁我哋南港島線西段咧，以我所知，其實佢而家仲係喺研究階段當中，咁所以咧就十劃都未有一撇，我諗即係就算話十年咁樣，我諗八年都係太樂觀㗎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如果呢啲咁樣係未有鐵路嘅區域啦，係嘛？咁尤其是即係如果講翻南區三分二未有鐵路嘅 coverage 咧，我就即係希望佢即係做任何嘅調整啊，即係無論係路線或者價格上面咧，佢哋都要真係要做多啲諮詢，同埋咧嗰個適應期或者試唔好適應啊試用啊，係啦，做長少少嘅試用期，去睇下我哋嗰個市民出行嗰個習慣係點樣去改變咯，係啦，因為而家你話就咁去講，好空泛嘅，我諗我哋即係未來係都要需要同即係運輸署一齊去做一個把關咯。 嗯。針對南區嘅情況咧，我見到巴士公司喺記者會都有提到，研究合併之後咧，喺南區咧會設置一個轉乘站啊。其實會唔會正正就係想處理一啲譬如日後真係減咗班次之後，都可以透過轉乘站等一啲乘客係有即係喺個路線上面會有多翻啲選擇咧？ 我都有聽過佢哋呢一個概念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叫做比較新鮮啦，係啊，咁我同啲居民其實溝通嘅時候咧，我都聽到佢哋唔係太仲即係唔係太能夠接受到，係啦，咁因為可能佢 唔係太接受到轉乘。 係啊，冇錯啊，係啊，因為可能佢哋一諗就係諗到，喂，我即係其實。尤其是係上一年紀嗰啲啦，即係佢可能覺得我就係中意，即係我連地鐵我都唔中意搭嘅，咁我就係中意係上咗架巴士，跟住就即係點對點咁樣，咁我就喺嗰度落車。咁如果你話要轉乘中間，要叫佢做多一程做多一轉落車同上車呢個動作咧，你要話到俾佢聽嗰個即係佢得到啲乜嘢 係啦，即係我譬如我慳咗啲乜嘢時間啊，或者我慳咗幾多錢啊，或者係咪快咗幾多時間啊？咁即係你要即係同我頭先講嘅一樣啦，即係你要每一條線我哋都要去深入去睇咯。咁當然即係市民接唔接受到嗰個情況，你要真係多溝通同埋多做一啲地區嘅諮詢咯。 嗯。 嗯，另外咧，亦都有人提到一点咧，就系因为即系政府早年收翻嗰个中巴专营权咧，其实个目的本身就系要引入一个服务上面竞争啦。咁但系而家咧两巴合并咗之后咧，就好似同当年咧嗰个初衷有一啲背道而驰。咁喺呢个问题上面，你点样睇？ 我觉得其实你话竞争咧，即系呢一样嘢，其实唔一定系有竞争先有进步嘅。我哋有阵时反映我哋即系市民嘅意见，其实都系可以做到一个进步喺度嘅啫。最紧要系佢哋肯听嘅啫，系咪啊？咁啊，即系好似我哋而家新任嘅政府都系啦，系咪多聆听啊嘛？咁但系佢哋嗰个合并，其实我就觉得系都系一个几好嘅，即系善用资源嘅一个方法嚟嘅。因为始终即系以前喺即系有两间公司嘅时候咧，咁好多嘢都系重叠咗吓，无论喺即系唔同嘅资源啊，车又好，人又好嘅资源上边咧，可能都系有重叠嘅现象睇到。咁而且好老实讲，即系你话喺地区嘅问题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争拗噶。大家都即系有啲市民成日都可能行前几步路就可以搭平几毫子咁样咧，咁然之后就。即係又壓一輪嘅，點解佢去同一個目的地，我要俾多幾毫子啊咁樣？咁、 okay, 係啊， 所以做一 個 車費表嘅整合，可能係 啦、 啊， 一個整合嘅資源係啦。咁、 okay, 啊，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家佩。 五個月緩刑兩年，條件係要繳付10,000澳元罰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到下周中后期，但本周五六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就系、是、较早时大角咀道嘅火警啦，仲系处理紧噶。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九巴路线二号 E、18号、31号 B 同埋914号都系要改道行驶。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较早时近住友爱村快线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大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的车就多些少，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暂时只是管道入口范围稍为多车，不过在九龙那边收费广场就多车一点了。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后些少近住彩虹村一段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跟住林士街一段比较多车，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美林村。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呢，食安仔提提你啦，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呢记得要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飞。 我是旅游乐园的 Chris 梁彦忠。去完一次摩洛哥的 Chef Sharon 拍节目之后，隔一年再去，竟然有几个当地人记得我，同我打招呼，那种突如其来的熟悉，同这个小镇铺天盖地的蓝一样。 蓝是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飞。在这天面前，希望已成好。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节目系《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嗱，喺呢一节咧，我哋就想同大家倾一倾咧，有关照顾者支援政策方面嘅问题啊。嗱，因为咧劳福局咧早前就公布咗佢哋委托顾问团队所做嘅一份《香港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的需要及支援顾问研究报告》啦。咁啊，呢一份报告咧，其实研究团队用咗两年时间咧，做咗八项嘅研究之后。后咧，睇咗香港一啲有关护老者同埋残疾人士照顾者嘅需要啊，同埋一啲业界方面嘅建议啊，亦都参考咗咧九个经济体嘅一啲对于照顾者支援政策嘅资料之后咧，做出咗十一项嘅建议。咁啊，政府方面咧就话原则上面同意研究报告提出嘅发展方向，并且会跟进，仲将呢一份研究报告嘅内容咧攞咗上去立法会嘅相关事务委员会嗰度咧，同议员一齐讨论啦。不过咧，观乎议员们咧喺议会上面嘅讨论咧，佢哋就似乎对于报告所提出嘅方向同埋意见咧，就唔係話有一個非常之正面嘅反應啦，有一啲咧就質疑到底政府有冇去為照顧者嘅政策咧去點樣定義一個照顧者咧去提出好清晰嘅意見啦，亦都有人咧就提到咦係唔係喺呢份報告入邊咧將支援照顧者需要嘅個責任咧擺咗喺商界啊或者係一啲 NGO 上面，見到政府個承擔咧就不足，有呢啲意見。 但如果我哋睇翻咧整體成個研究嘅目標啦，同埋佢哋嗰個研究嘅內容咧，我都認為有一啲值得可以參考嘅地方嘅。因為事實上咧，而家香港面對一個人口老化問題啦，咁長期病患者嘅數目都多嘅，咁所以亦都相應地咧會多咗照顧者。咁我哋所講照顧者，當然即係除咗一啲我哋常規體系嘅照顧者啦，即係譬如老人院嘅員工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啲叫家庭照顧者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家庭照顧者 者咧，其實有一啲佢可能本身係在職人士嘅，咁佢可能係要即係兼顧翻工啦，同埋佢要犧牲一啲私人生活嘅時間咧，去照顧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咁更加即係嚴重嘅情況就係可能有一啲人係二老護老啦，即係本身咧佢都係一個長者，就要照顧另一位長者。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體力需求之外咧，其實呢啲照顧者咧本身個心理壓力都好高嘅。咁我睇到報告入邊咧，其實佢都嘗試咧係去分析咧唔同類型嘅照顧者咧佢哋嘅需要嘅。譬如就係咧照顧者當然大家聽眾會諗都可以有唔同嘅特徵啦，譬如佢有唔同嘅年齡啊、職業啊、教育程度啊同埋收入等等啦，都會影響照顧者嘅需要嘅。咁但係咧個報告都提到咧，其實照顧者咧另一種類型就係究竟你做咗照顧者嘅時間有幾耐啊？譬如有一啲係叫準照顧者啦，即係差唔多要成為照顧者嘅人啦。另一類咧就係即係你成為照顧者一年嘅，佢就稱為新手照顧者啦。有一啲係長期照顧者啦。咁而咧個研究亦都嘗試去問啊，即係邊類型嘅照顧對象咧，其實係即係對於照顧者嚟講係面對特別多嘅困難咧。咁就提到咧，譬如有一啲嘅認知缺損嘅長者嘅照顧者啦，其實佢哋面對好大壓力啦。同埋咧，如果有一啲嘅受照顧嘅人咧，佢本身係有一啲精神或者情緒問題嘅話咧，亦都有一啲同時有一啲身體殘缺嘅話咧，其實對個照顧者嚟講咧，無論係身心咧，都是会很大压力的。咁所以其实个报告都提到啦，点样去就住不同照顾者的需要去提供不同的支援嘅。 关于呢一份报告的内容咧，或者我哋呢一个时间咧，都请你负责今次研究的学者咧，可以仔细同我哋解释得更加多啊。电话旁边咧系请嚟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的讲座教授同埋系主任曾永康教授，而家喺电话旁边。曾教授你好。 你好， 曾教授啊，我哋头先咧就简介咗报告嘅部分内容啦，想先请你回应一个问题啊，因为咧见到日前咧你都有上立法会会议嗰度咧帮忙解释呢个报告嘅时候咧，唔少议员就提出咧话喺我哋要谂啊，系咪做一个照顾者政策嘅时候咧，就话政府似乎冇就住何谓一个照顾者咧提出一个定义。不过睇翻你哋嘅研究报告入边嘅7.2。其实就住点样定义一个照顾者，或者譬如在你哋呢份报告入边，主要是讲一些护老者同埋咧残疾人士照顾者上面咧，其实你哋都有俾出一些相关的意见，可唔可以请你就住照顾者的定义呢一点，同我哋讲下你的睇法或者你的研究先啊？ 好啊，好啊，嗱，即系我谂咧，就系即系你哋睇得比较仔细啦。咁我哋嗰个报告嘅里边咧，7.2，即系喺第80页嗰度咧。就其實咧有一個即係幾長嘅篇幅咧，係去分析即係咩叫做係一個嘅即係照顧者。嗱，我哋咧就個顧問團隊咧，我哋就即係喺個報告裏邊咧，我哋就冇一刀切嘅，就話俾即係政府或者公眾人士聽咧，話邊啲嚇叫做照顧者嗱，咁我哋咧就即係有以下呢啲服務俾佢，其實唔係咁樣嘅。咁其實咧就我哋覺得咧就係即係你睇下個政策點定嘅時候咧，就要即係按住嗰個嘅即係照顧者一啲嘅即係特徵同埋條件咧，嚟到去再去即係做一個分析嘅。我舉個例啦，就係嗱，譬如我哋話照顧者嘅年齡咧，其實好重要嘅。即係我哋俾啲咩嘅 service 佢嘅時候咧，咁啊睇即係照顧者嘅年齡啦，亦都要睇下佢照顧對象嘅年齡啦，係咪老年人啊等等，亦都要睇下咧，就係話佢需要照顧對象係究竟係邊類型嘅殘疾，譬如舉個例啊等等咁樣。即係我哋要根據嗰個嘅服務嘅需要咧。然后先至去厘定咧，究竟我哋讲紧咧系边类嘅照顾者咧，系即系可以咧系即系接受即系某一啲嘅服务或者某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即系津贴啊，即系或者一啲嘅特惠咁样啊。我举个例啊，即系譬如喺外国咧，我哋都即系翻查过好多资料嘅。其實好重視咧，就係對一啲年青嘅照顧者咧，係俾一啲嘅工作上嘅優惠佢。嗱，如果我哋咧就係好似即係有一啲人士咁講話啊，即係我哋要一定要界定咧，係照顧者由幾多歲至幾多歲咁樣嚇。咁咧，如果我哋去釐定嗰個同嗰個嘅即係照顧者嘅工作相關嘅一啲嘅即係福利啊，或者一啲優惠嘅時候咧，我哋就出現問題㗎啦，因為咧。 我哋讲緊係一啲比较年轻嘅照顾者先至会有工作做㗎嘛，即係佢有工作做嘅时候呢，佢先至会享有，即係譬如啊，即係喺外国啊，即係有一啲嘅做法呢，就係、是、对一啲年轻嘅照顾者，就係、是、一个月啊俾一两就佢哋呢，就去陪嗰个照顾嘅长者或者残疾人士呢，係去复诊嘅。咁、啊、如果你定得好好阔嘅话呢，即係话即係佢即係未根本未有資格係出嚟做嘢啊，十四五歲啊，咁你又界定咗佢係照顧者啊，或者咧佢已經退咗休嘅時候咧，佢又係照顧者嚇，咁、啊、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哋嚟定呢啲嘅福利嘅時候咧，就有出現一個問題啊，咁所以我想即係解釋嘅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係有一個分析，就係話我哋建議政府咧就要睇好多好多嘅因素，然後先至嚟到決定究竟咧。佢喺某一種嘅即係福利或者某一種嘅服務嘅時候咧，究竟佢係應該選擇邊一類嘅照顧者咧，嚟到去提供俾佢咁樣嘅 嚇。嗱、嗯，講開照顧者類別咧，我留意到你哋有個建議咧，係關於一啲叫高危嘅照顧者嘅。 係啊， 咁可唔可以請你講下咧？其實點樣可以識別呢啲高危照顧者啦？同埋譬如呢啲照顧者咧，點樣透過自我評估，佢知道自己個狀況係咪一個高危嘅情況？ 系嗱，我哋而家分析咧，就系发觉咧，就系最大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好多照顾者咧，第一佢唔系好觉得自己系照顾者咧，呢个第一啦，即系所以有啲叫隐藏啊、隐蔽嘅照顾者，我哋喺第八十页都讲到啊。咁另外一种咧叫高危，高危意思咧就话嗱，佢隐蔽唔紧要吓，咁佢咧默默耕耘咧就一路系照顾紧个老人家，但系咧当个老人家突然出现问题嘅时候，譬如举个例啊，突然间中风啊，本来好地地嘅。但佢突然間中風嘅時候咧，佢就即係完全係喐唔到啦。咁嘅時候咧，就出現好多即係日常生活嘅細節咧，嗰個照顧者咧冇辦法去應付。如果咁嘅時候咧，個照顧者咧就高危嘅嚇。咁、啊、我相信即係有一啲嘅過去發生咗一啲不幸嘅事件咧，其實都係因為啲高危照顧者咧，佢唔知第一佢唔知自己高危啦，第二咧就話亦都。在那個嘅，即係我哋嗰個嘅即係服務系統嘅裏邊咧，係冇即時識別到啊！咁呢個咧就正正我哋今次咧就係、是、提出十一個 recommendation 啊，裏邊其中嘅有第七、第八個嘅即係建議咧，就係、是、處理呢個問題啊！第七咧，我哋就希望就係話咧，我哋有一個我哋覺得咧，就嗱，譬如好似新加坡咁啊呢類咁樣，同香港好接近嘅一個經濟體咧，其實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叫做咧係一個評估，佢哋叫一個叫 navigation， 叫 care navigation 啊。咁其實咧就係、是、等啲即係照顧者咧，佢可以好快捷咁樣咧，係可以譬如喺網上咧睇到究竟啊，即係做一啲自我評估啊，即係睇到然後評估完之後咧，亦都知道有啲乜嘢嘅服務咧係佢可以係攞到啊咁樣。嗱，如果佢知道自己高危嘅時候咧，譬如啊，即係自己瞓唔著啊，或者咧就係話啊，即係都啊發覺咧就係有頭痛啊，或者有其他問題嘅時候咧，咁啊知道咧應該有啲乜嘢嘅專業服務咧係可以咧係攞得到啊。呢個第七啦，嚇而家我哋發覺係冇嘅嚇。咁跟住第八個建議咧，就係話更加希望咧。就係、是、即係建議政府啦，就係、是、話真係希望即係除咗嗰個評估之外咧，仲有一個機制咧，就係、是、話可以提供一啲適時嘅轉介服務，同埋咧亦都要有一啲適時嘅即係一啲緊急嘅服務處理，同埋更加重要咧，就係、是、話可以防止一啲嘅高危嘅照顧者咧係即係做一啲嘅即係自殘啊或者傷害其他人嘅行為。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七、第八個建議咧，係覺得而家嗰個嘅情況，而家個服務咧係有一啲嘅叫做係即係不足嘅地方。咁我哋希望咧日後咧就係可以喺呢方面咧係做得更好嘅咁樣嚇。 嗯嗯。嗱，提到建議咧，有一啲議員咧就批評到咧，今次提出嘅建議入邊咧，似乎將政府嘅角色咧放得比一啲非政府機構啊，或者社企啊，甚至係商界為低。佢哋舉出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是、教授你其中一個建議，鼓勵一啲非政府機構、社企同埋企業咧，係建立啊以照顧者為本嘅資訊平台，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咧，俾佢哋睇到佢哋有啲咩嘅社會資源同埋服務可以用。其实为什么你们的建议会是、由一些非政府机构、或者社会资源、去到做一个这样的资讯平台，而不是由政府牵头做呢？或者你们看到外国的经验是不是由一些非政府的机构或者社企去做，其实个成本效益是更大呢？ 可以咁講嘅嗱，其實咧，我哋或者有一樣嘢要澄清先啦，即、就、係、是、我哋咧就唔係話咧，就係、是、政府唔應該去參與或者係去承擔，就係、是、我哋提出嚟嗰十一個建議。相反咧，就係、是、話我哋嗰個建議就係話，除咗政府之外，其實政府即係呢個唔需要講嘅咧，這個已經係即係一個嘅。即係大家一個即係共識嚟嘅，即係政府必定即係如果政府唔去承擔，佢根本亦都唔會揾我哋即係呢個研究團隊咧去幫佢做呢樣嘢嚇。咁、啊、我覺得咧，政府揾得我哋嘅團隊去做呢樣嘢咧，其實政府就係有一個決心咧，喺呢方面咧係做得更好嘅。即係其實啊，局長亦都講得好清楚。不過可能議員唔係好明咧，就係話我哋行文嘅時候咧，我哋就係會即係唔係話每一次我都講話政府加埋乜乜咁要去做，而係話咧。我哋就建議咧一個多方嘅協作啊嘛，即係若果係主持你睇到我哋嗰四大嗰個方向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四大嘅即係一個基礎啊，就係話我哋去定呢11個建議嘅時候咧，我哋有四大基礎，即係去滿足到個要求咧，我哋先擺落去。就係話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要多方協作，就唔係淨係靠政府。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啊，即係正話你提到就係我哋第二個。嘅建議啦，就係、是、做一個嘅資訊平台。咁呢個資訊平台，我哋希望咧就係、是、社企、企業等等啊，就冇寫政府嗱。呢、這個問題咧，我哋就即係其實內部係討論過咧，就係、是、有嗱，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一啲嘅資訊平台，佢牽涉到一啲嘅私人服務嘅時候咧，佢係有一啲嘅即係價錢啊，有一啲嘅成啊，有冇折頭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嗱、如果由政府去嚟到承辦呢一個嘅資訊平台咧。其實我哋有啲叫做係一個利益衝突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咧就住呢個問題咧，我哋就覺得嗱，我哋唔係話所有嘢政府都唔應該做，而係話我哋更加重要一個更加根本嘅一個嘅目標就目標咧，就是、希望多方協作去做好呢11嘅即係建議啊嘛。咁但係特別咧第二嗰度咧，我哋覺得咧就係、是、話由非政府機構去做咧，會比較靈活啲。即係我哋覺得咧，就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嚇，咁、就即係其實喺外國嘅經驗咧，都係有即係都係有類似嘅情況，唔係話每一樣嘢咧。都要由政府嚟到承担咧，系最好嘅。 Okay. 嗯，讲开政府嘅角色咧，我就见到个报告都触及一个大嘅问题咧，就系应唔应该制定一个照顾者嘅政策啦。咁你哋有睇过澳洲、加拿大、英国啦，或者新加坡啦等等例子啦，就系佢哋其实比较早咧就认可呢个非正式照顾者嗰个重要性，同埋佢哋嘅贡献嘅。咁亦都有啲相应嘅政策。咁就想问一下咧，即系香港有冇需要有呢一个嘅大框架啦？同埋有同冇嘅分别会喺边度咧？ 其实我呢个报告嗰度咧，第79页嗰度咧，我哋都即系有交代嘅。其实嗱，讲真，如果你话冇呢个政策咧，咁其实我哋就唔会出咗呢个三重架构啦。亦都唔会有呢个三个齿轮同埋呢11即系8范畴同埋咧11建议出嚟。其实咧这个咧都已经可以睇成咧系一个嘅即系政策嘅一个发展嘅开始嚟嘅。咁有时候我哋即系我成日同啲。即係學生或者係其他嘅人士去講，做一個例子啫。我即係人咧有一個傾向啊，即係硬係覺得國家返鄉啊，即係話啊，第二啲經濟體、第二啲地方會唔會做得比香港好咧？咁樣嗱，我哋過去兩年半咧，其實我哋真係即係喺文獻嘅回顧嗰度咧，我哋即係用咗好多功夫，同埋咧喺嗰個即係唔同嘅經濟體嗰度咧，我哋都做過好多比較嘅研究。其實而家我哋呢11即係建議咧。就喺3大嘅即係層面同埋8範疇裏面咧，係去做出嚟咧。其實你睇下新加坡，其實都係5嘢嘅啫。咁、你就算睇澳洲或者睇英國咧，佢哋講嚟講去都係幾樣嘢嘅啫。即係舉個例嚇，即係講得最多肯定係即係話同呢個即係經濟嘅援助有關嘅嘢啦，同埋對一啲年輕照顧者嗰個嘅工作上嘅 support 啦，咁同埋個資訊嘅提供啦，跟住新加坡多兩項啦，即係話嗰個嘅 respite 啦，即係叫做係個暫托嗰個即係服務啦，同埋咧就係對即係其他即係歐美嘅地方都有嘅，就係對嗰個照顧者嘅即係培訓啊，同埋一啲身心嗰個健康嘅即係服務嘅提供啊咁樣啊。咁其實咧，呢啲基本上就係外國我哋睇到出嚟嚇。咁但係咧，我哋其實香港而家咧，即係如果我睇翻我哋即係當然而家我只係一個框架啦，係嘛？即係啲議員都講得唔係話唔啱嘅嚇。佢話空泛嘅意思就係話嗱，如果我得呢一份嘅 報告啊，三年之後、五年之後，我去檢討嘅時候，如果冇進寸嘅時候咧，就真係空泛嘅喎。咁、啊、但係咧，若果係三年、五年之後啊，我哋睇到咧就係、是、話，無論政府也好、社企也好、啊 NGO 也好，或跟住我哋十一個嘅建議嚟到做咗好多嘢咧。咁我嗰時，我相信咧啲議員若果佢去睇翻嘅時候咧，佢就唔會覺得呢份嘢空泛。咁咧嗱，有啲議員咧可能就係話，因為琴日冇機會俾我去解釋啦，因為時間好短啦。咁但係我都明白佢哋有時候可能咧未必真係好理解我哋個顧問嗰個研究嗰個重點。我哋都係提供一個政策方向，我哋唔係一個叫做係執行嘅手冊啊嘛，係嘛？即係我唔係去到個 level 咧，我話俾社署聽。啊！你應該點做點做點做嗱？呢啲咧留翻社署或者留翻 NGO 啲人咧，係去將呢個空格去填開。但係如果佢跟住我哋呢十一個方向嘅時候咧，我好相信三年五年之後咧，我相信議員再睇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個空泛文件，而係話佢令到咧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服務咧係開花結果，同埋咧對我哋嗰個嘅即係照顧者咧係提供更完善嘅服務。 OK， 教授，剩翻時間唔係好多啦，想問多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好多嘅一啲社區嘅組織咧，都關注到你就住社區券同埋現金津貼嘅建議啊，因為咧你就提出咧就話其實政府咧應該咧係推行一種嘅經濟支援模式啦，避免咧體弱嘅長者同埋照顧者感到混淆同埋資源重疊，而你嘅意見入邊咧就認為發放社區券即係俾佢哋咧去用券去兑現一啲特定嘅服務咧，就比起發放現金津貼更佳。咁但係有一啲團體咧就認為其實兩樣嘢咧係可以並行不悖嘅喎，其實又可以有券，亦都可以俾佢哋咧同時有埋個津貼。你嘅睇法係點啊？ 其實咧我諗就係都係未有機會俾我哋團隊咧係同一啲嘅即係人士咧係詳細去解釋我哋嗰個嘅報告啦。嗱，我哋嘅報告係咁寫嘅，就係話我哋即係有好多人咧以為啊，即係話啊，提供現金津貼咪解決曬所有問題咯咁樣，其實未必一定係嘅。其實佢哋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要服務，即係無論係被照顧者或者照顧者，最緊要服務嚇。咁當然咧有一啲嘅現金，即係有一啲嘅靈活性咧都係好嘅嚇。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係用券咧，即係用券嘅形式嘅好處咧就係話，即係佢係唔會有所謂即係用咗去一啲咧，即係我哋唔係想去用嘅地方咁樣啦嚇。咁所以我哋睇過曬其他嘅經濟體，再加埋即係已經有嘅研究咧，我哋發覺咧就係有三樣嘢各有各好嘅。嗱，第一咧就係直接嘅服務提供。嚇！而家直接服務提供咧，唔使俾錢佢，因為服務已經包咗喺度。佢要好簡單嘅，佢要物理治療，要職業治療，嚇、啊，即係要一啲嘅即係譬如社工嘅各方面嘅服務。咁我直接有社工有治療師喺度，咪已經 OK 啦，係咪？好啦，咁有一啲我哋發覺，譬如要復診、陪復診，要搭的士好貴咁樣，我哋俾一定嘅即係現金津貼嚇。咁、啊、亦都有一啲更加好嘅咧，更加靈活咧，有個服務券喺度嚇。咁佢咧就係、是、用個服務券咧嚟到換翻咧佢哋應該想要嘅 service 啦。我哋嗰、那個。調查嗰個顧問報告、 okay. 我講多句啊，就是、一個組合。 唔好意思啊，阿教授，因為我哋要聽新聞，或者新聞翻嚟睇下，可唔可以同你傾多陣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1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系继上星期四后单日确诊再突破3000宗，其中2943宗属于本地感染，多两名患者死亡。307间学校共呈报387宗阳性个案，过去七日有169间学校呈报有两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其中四間學校有個別班級需要暫停面授課一星期，四間院舍呈報新感染個案，各有一名院友染疫。另外留醫的新冠患者突破1000人，當中300多人入住隔離病房。醫管局形容情況令人憂慮，醫管局新增61名員工確診。星期五起經深圳灣口岸過關的離境旅客必須持有特別核酸檢測預約證明才可以做檢測。 政府明日凌晨零时启用网上预约系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认为，检测过程和公布结果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至有效舒缓市民在关口长时间等候的情况。他又建议免却在香港关口的检测安排，只是要求旅客出示在香港出行前三日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在深圳关口接受核酸检测。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黄英豪建议特区政府参考七一庆回归活动的安排，容许过关人士出行前连续几日在市区接受核酸检测，在手持内地方面认可的24小时内阴性检测报告过关，无需在香港关口排队采样。他又希望深圳方面为工商界人士另设500个商务类别名额。入境处破获一个涉及历来最多假结婚个案的犯罪集团，早前一名男主脑及一名女骨干成员被裁定五项串谋诈骗罪成，男主脑另一项串谋以欺骗手段取得服务罪成，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33个月。入境处发现涉案人当中约六成是19至35岁的年轻人，包括护士和大学生，担心参与者有年轻化趋势，以及忽略案件的严重性。入境处说，集团通常在报章、手机通讯软件或者交友程式等以3万至20万元的报酬吸引人赚快钱，但参与者的个人资料由集团掌握并遭受威逼，他们最终只获得几百至几千元，并非集团声称的报酬。入境处说，发假誓、串谋诈骗或向入境处作虚假陈述，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7年到14年，以及罚款15万。伦敦希斯路机场宣布将每日离境人数上限定在10万人次，直至9月11日，并要求各大航空公司停止出售夏季机票，以舒缓旅客排长龙以及行李延误等混乱情况。希斯路机场是英国最繁忙的机场，2019年暑假每日离境旅客人次介乎11万到12万5千之间。机场行政总裁话，并非所有航空公司都大幅度削减班次，机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旅客有安全可靠的旅程。报道话，英国航空已经取消4月到11月、4月到10月1成1的航班。维珍航空就话，预备在暑假期间维持正常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大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到下周中后期，但本周五六有几阵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大角咀道咧，卖火警事故，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2号 E、18、31B 同埋914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改道指示啦。咁就喺大角咀道，因为火警，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的全线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吉金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石蔭的童子街因为较早前的水管急收，童子街近住石蔭商场一段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多条的九巴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新闻之前咧，同理大康复治疗学系嘅讲座教授及系主任曾永康教授咧，倾紧佢哋为政府所撰写嘅照顾者研究报告入边嘅内容啊。咁啊，请翻阿曾教授出嚟先。曾教授， 好好好，喺度喺度。 系请你补充埋头先最后一点啊，讲到你哋嘅建议，其实系一个由服务啊、社区券同埋现金组合嘅一个同埋现金支援嘅一个组合去去到为照顾者去提供支持，就唔系讲紧话一个单一嘅模式。请你补充埋呢点好。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度咧，我谂好多人都关注噶啦。咁有好多人以为咧，就系提供即系现金津贴咧，就系最直接嘅，亦都等于话啊，即系政府咧系最有承担啦咁样。嗱，我哋个研究嗰个结果唔系咁样嘅，即系话咧，其实佢哋最重要咧系一啲嘅专业嘅服务啊。即係話，無論個照顧者也好，或者個被照顧者亦都好，即係佢哋有啲傷殘也好，或者咩年老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慢性病啊等等嘅時候咧，佢真係需要去睇醫生啦，需要去接受物理治療啦，需要接受職業治療啦等等呢啲服務，咁所以咧，你話如果政府淨係俾現金，我唔提供呢啲服務咧，其實我覺得咧係唔妥當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我哋對政府嗰個嘅即係建議咧，就係話有三樣嘢咧係可以即係去支援嗰個照顧者嘅。嗱，第一咧就係當然係現金係最靈活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驚，即係亦都係顧慮佢哋可能將啲錢唔係擺咗喺咧我哋想佢擺嘅地方嗰度，咁所以咧亦都係喺即係嗰個老人即係服務嗰、那個叫我哋叫做係 ESP PP 嗰度咧，係提供咗嗰個嘅社區券啦。其實咧就佢喺殘疾人士嗰度咧就未有嘅，但喺老人服務嗰度咧就有嘅。我哋喺嗰個經驗嘅裏邊發覺咧，就是、用呢啲服務券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選擇。但亦都唔會話係即係用咗去一啲咧，我哋唔想去用嘅地方嗰度嚇。咁同埋咧，就係第三樣嘢咧，就係直接服務嘅提供嚇。三樣嘢其實我哋覺得咧，都係能夠即係針對咧係照顧者，即係俾佢哋一個支援。咁我哋對政府嘅建議咧，就係話其實喺呢三樣嘢嘅裏邊，應該去揾一個最好嘅組合。但係嗰個組合喺邊度咧？其實呢個咧就需要即係政府咧就自己再花啲時間咧，係去做一個即係亦都計算埋，即係政府承擔得起咧係幾多嘅資源啊等等嚟，然後咧係做一個結論。但係我哋好肯定嘅咧，就係三樣嘢一個即係最佳嘅組合咧，其實係對照顧者咧係一個最好嘅一個選擇咁樣。 教授想问多你一个研究上面问题啦，因为你刚才提到咧，你研究上面咧都有一个局限，就是你接触唔到一啲隐蔽嘅照顾者啦。咁而其实呢个研究就佢主要系一个横切面嘅调查，就佢唔系一个纵向数据嚟嘅。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如果要我哋个社会持续对呢啲非正式照顾者系有一个嘅关注嘅话，你认为将来有啲咩嘅跟进研究工作同埋数据系需要继续收集嘅？ 系啊，呢个非常好嘅问题嚟嘅。其实嗱，我哋就尽咗力噶啦，喺我哋指定嘅时间底下，其实我哋指定嘅时间去收集意见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吓。只不过咧就系之后咧，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咧，系同一啲嘅我哋叫做持份者咧，系去即系交流啊。咁所以你睇下我哋成份报告咧，我哋接触咗接近5500人。其实喺咁嘅时间底下咧，我哋做到5000多人嗰个嘅即系咨询。各方面其实我哋觉得我哋尽咗力㗎啦，咁亦都即係唔错。咁但係呢就係、是、亦都有研究上嘅局限，即係好似正话主持你咁讲呢，就係话我哋係一个嘅横切面嘅一个嘅研究啦，係咪？咁我觉得将来有心人呢，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叫做係技术性报告。咁呢就因为我哋上一任局长呢就即係佢学者出身啦，咁所以呢喺佢任内嘅时候呢，係佢嘅办公室设立咗一个嘅我哋叫 research unit， 叫咗研究小组嘅一个小嘅 unit 咁样。咁呢就係、是、所以佢对我哋嗰个研究即係嗰个技术性嘅资料呢提供好要求好高。我哋有一份技术性报告700多页，咁若果第日 即係一啲嘅學者或者一啲嘅研究生等等啦。咁如果想繼續去喺呢個課題嗰度研究咧，我覺得即係應該要睇一睇我哋技術報告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應該有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 longitudinal study 咧，一啲叫做係即係比較長線啲嘅追蹤性嘅研究嚇。咁然後咧就嚟到係去睇下個問題，或者咧就係某一啲嘅照顧者，即係佢即係喺唔同嘅情況底下，或者喺唔同嘅壓力底下，佢出現啲咩嘅心理反應等等。咁咧，我諗我哋有一個即係橫向同中向嗰個嘅即係層面嘅認識咧，會更加好啦。最後面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你正話講到我哋冇接觸過一啲隱蔽嘅照顧者，其實又唔係完全正確。咁咧，若果你睇翻我哋嗰、那個嗱，因為喺嗰120多页嘅報告咧，係未必有交代得咁清楚。但如果睇翻700多页嗰個技術性報告咧，你就會睇到，其實我哋咧亦都係揾即係有一啲方法咧，係讓我哋揾到一啲叫做咧佢冇接觸過一啲嘅服務嘅一啲照顧者。其實嗰啲咧係某程度上我哋都可以睇成佢係一個嘅即係隱蔽嘅照顧者，佢係冇接受過服務嘅。但我哋都係用一啲方法咧，係嚟到係將佢哋包入咗我哋嗰個嘅研究範圍嘅裏邊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啲分析咧，都係分析翻即係有接受服務同埋冇接受服務嘅照顧者佢哋嘅睇法係點樣。 OK， 好啦，好，唔該曬你啊，曾永康教授，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好，拜拜。 曾永康是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的讲座教授。这个话题我们谈到这里，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讲讲第二个话题。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徐纪周执导的当代军旅题材故事，将目光聚焦在当代年轻军人形象。剧中的主要角色初登场的时候，均为18、19岁的新兵，书写了一篇英雄少年的军营成长实记。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展来，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节内容，我们跟大家谈谈吃点心的话题。食安中心呢昨天就公布了他们呢就住12款的点心和4款呢饮茶成日都会吃到的酱料的钠含量化验结果。我想有一个好消息呢可以跟听众讲的，就是呢这个研究跟10年前的同类型研究相比呢，食安中心就发现市面上的点心的钠含量呢普遍就下跌了，但是呢仍然有很多钠含量高的选择呢，譬如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譬如蝦肉燒賣这样呢，就发现呢其实这些点心的钠含量呢仍然都是挺高的。如果市民呢真的为了他们的口腹之欲呢吃多几口呢，很容易呢就会超出呢世卫建议的标准。所以到底怎样可以吃得健康一点，和这份报告到底对于喜欢饮茶吃点心的市民来讲有什么 tips 呢？这个时间我们都请来一位嘉宾，就是食安中心的顾问医生，负责是社会医学当中的风险评估及传达的杨子乔医生，和我们一起谈一下。杨医生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杨医生可不可以先跟听众讲讲有关你们今次点心钠含量研究调查的结果，有一些什么你觉得市民是值得特别留意的呢？ 好，在我讲我们调查之前呢，或者用我讲一些背景资料先。钠那里对身体的影响，其实钠呢我们普遍讲是盐，吃得过多呢就会有机会患上高血压，咁血压高亦都会令到有多啲机会有心脏病、中风或者一啲肾衰竭嘅病嘅。好啦，咁个问题就系啦，咩为之过多咧？咁世卫咧就有个建议嘅，咁一个成年人咧就每一日就唔应该多过2000毫克嘅钠，咁即系会相对嚟讲咧就变成一个5克嘅盐。嗱，有5克嘅盐有几多咧？就是一个瓶的少过一个瓶的茶匙的盐。咁呢个包括系我哋加入食物嘅餐桌盐啦，同埋喺食物里面所含嘅钠嘅。嗱，咁个情况喺香港情况呢就我哋有个调查呢，卫生署发现有个调查呢就发觉 大部分的人口超過 86% 呢都是高過這個世衛的建議的攝入量的。咁所以個情況呢，就是如果話要減納減鹽呢，就應該係個全民都應該要做嘅。好啦，嗱，咁點解我哋要做呢一個調查呢？咁嗱，點心呢就即係基本上嚟講呢，香港都係香港人都好鍾意去酒樓一盅兩件咁樣，假日好或者你啲人食早餐好，都好一個非常受歡迎嘅點心嚟嘅。嗱，咁喺個攝入鹽嗰個方面呢，佢喺本地嗰個人口嗰度呢係排第五重要嘅，排第四同埋第五嘅一齊。咁嗱，咁基於咁嘅情況，我哋就想睇下而家本地嘅情況，最新嘅情況係點，同埋希望可以俾啲消費者有一個健康嘅食點心嘅建議。好啦，嗱，咁我哋呢就喺市面上呢就攞咗120個點心嘅樣本啦，咁就包括有12款嘅點心嘅，同埋有4個醬汁去睇佢個納含量嘅。嗱，主持人頭先你都講咗啦，我哋一個好消息呢就係話，我哋相對之前嗰個調查結果呢，我哋普遍嚟講呢嗰個點心嘅納含量呢係跌咗嘅。跌咗呢就會有啲高到去 20% 啦、30% 啦，甚至 40% 都有嘅，我哋嗰個數即係數據嗰個顯示。咁呢就比較高嗰啲呢，就仍然比較高嗰啲呢，我哋就發覺呢就係有蝦肉燒賣啦、鮮蝦春卷啦，同埋牛肉球呢就相對比較高嘅。咁而比較低納嘅含量嘅呢就係蒸腸粉啦，就咁即係淨嘅腸粉啦、牛肉腸粉啦，同埋叉燒腸粉嘅，咁呢個相對係比較低嘅。嗱，咁另一方面呢，我哋都睇咗嗰個醬汁嗰個含量，嗰、那個納含量。嗱，最普遍嚟講就係落豉油啦，咁豉油呢就是我哋睇咗四樣醬汁咧，就最高嘅，每一百克嘅醬汁咧就有2600毫克嘅鈉嘅。嗱，咁另外高嘅咧就係、是甜醬啦。我哋睇下甜醬啦，甜醬其實咧我哋感覺食落去感覺咧係甜嘅，咁但係佢其實個鈉含量咧，佢係拍得住個豉油嘅，佢係有2400毫克嘅每一百克嘅豉油。咁即係所以呢，即係個醬汁嚟講呢，其實係都係俾我哋即係一個係重要嘅鈉嘅來源。 OK， 嗱，嗰個研究呢就提到一碟蝦肉燒賣呢同埋鮮蝦春卷嘅鈉攝取量呢，其實已經達到我哋每一日嘅上限嘅 32% 啦。咁但係呢，一個呢係同蝦或者有啲海鮮呢佢本身係高鈉有關啦，還是係佢嗰個調味或者個煮法有關係？ 嗱，如果我哋比較翻比對翻呢個嗰、那個裏邊嘅原材料嘅一啲數據睇啦，譬如呢啲肉或者一啲海產啲蝦咁樣咧，佢個鈉含量咧係比個點心出到嚟咧係冇咁高嘅，即係話咧喺個點心嗰度咧係經過啲處理係會多咗一啲鈉含量嘅。嗱，咁有機會咧喺泡仔嗰度，需唔需要揾啲鹽水揦佢啊？或者我落啲醬料啊？或者我再要加啲鹽落去調味啊？咁呢方面咧有機會咧就會令到個點心係個鈉含量會增加。咁而即係好多時做點心都要落啲調味料或者落鹽去配製啦。咁有機會咧就會比較多嘅。 其實呢，今次你哋都喺唔同嘅中式酒樓啦，同埋一啲點心專門店入面咧去攞呢啲樣本去化驗啦。我見到你哋都提出呢，其實唔同食肆就住同類型點心個鈉含量呢個差別都可以好大喎。其實高同埋低可以爭到幾遠啦，同埋你哋點分析點解明明係泡製同一樣點心，咁照計個烹調方法應該差唔多㗎，點解個鈉含量會爭咁遠呢？ 我哋除咗答啱啊，主持人講咧，就除咗我哋嘅唔同點心有唔同嘅鈉含量之外咧，佢同一款點心，我哋都發覺個差別咧都有，譬如去到一倍，甚至有啲去到兩倍都有嘅。如果正腸粉，因為個基數低咧，都可以去到幾十倍都有嘅。嗱，咁我哋相信咧，就係即係每個廚師去做個點心嗰陣時咧，個配方係唔同嘅。有啲可能個醬汁落多啲，有啲人落個鹽都落多啲，咁係唔同嘅。嗱，但係呢、這個如果我哋睇到咁嘅數據咧，同一款點心裏面係有高有低嘅咧，咁其實反映到咧就係、是、業界可以減低喺咁高一款點心減低個鈉含量係有空間去做嘅。嗱，點解有空間做咧？因為比較低嘅鈉含量嘅點心咧， 都係喺有市場㗎嘛，市場我哋揾得到㗎嘛，即係話都有消費者接受㗎嘛，咁其實嗰個業界呢係可以有空間下調嗰、那個嗰、那個鈉嘅含量，即係冇咁鹹嘅，簡單啲講就係。 嗯， 同埋今次研究咧都睇到有九款點心嗰個鈉含量係都降低咗啦，咁就你哋有個嘅觀察咧，就係、是、本港嘅市面咧嘅點心個鈉含量咧嗰、那個趨勢咧都係整體下降嘅。咁想問一下咧你哋有冇探討個背後嘅成因，即係同過往譬如你哋一啲減鹽減糖嘅推廣工作咧有冇關係？ 我相信呢度有幾方面啦。第一咧就係、是、即譬如我哋頭先講咧，我哋有即係十年前咧，我哋做過一個調查啦。咁、我哋今次相對比對翻之前我哋做過調查嗰、那個點心嗰個鈉含量咧，係普遍係低咗嘅。咁呢個反映兩個現象，我覺得就第一就個業界咧，佢其實咧都會即係會即係明白。是減鹉嗰個重要性，咁實際咧，佢哋都做咗啲行動，咁數據話俾我知，真係減到喎。咁一方面嘅業界咧，我哋覺得咧就會做咗功夫嘅。嗱，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個消費者喺個市民個角度嗰度睇咧，佢哋其實個口味係食個點心咧係接受到冇咁鹹嘅啦已經。咁所以係我即係數據睇出嚟咧，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趨勢，即係喺個市面嘅點心嗰度咧係要減低咗個鈉含量啦。 你就從正面的角度去到即分析、其實業界都做到減鈉的、但是事實上你們都找到有一些是真的在個烹調手法上面真的做得個鈉含量真的高一點，又有沒有跟這些業界談過其實他們、是不是遇到什麼困難或者因為什麼原因要整到點心是這麼大的鈉含量呢？譬如會不會有一些可能在入貨的時候本身、譬如好像、燒賣他可能入貨的時候、那個調味已經做咗噶，佢只系做蒸嗰部分嘅啫，所以其实佢根本就处理唔到嗰个钠含量嘅问题，会唔会有一啲系都有一啲技术嘅原因去令到业界好难去调整 咧？我哋都有同业界啲点心师傅倾过嘅，咁有几方面咧，第一咧，佢哋如果发觉咧就系个减钠，即系减盐嗰方面咧系可行嘅，又有点心师傅咧就话嗱，佢自己去改良个配方。譬如好似佢話做蘿蔔糕咁樣啦，有啲裏面嘅配方呢，譬如嗰啲臘味，咁裏面即個臘嘅含量呢，佢哋攞貨返嚟呢就未必改變得到，咁你唔落呢亦都唔得㗎，你做唔到蘿蔔糕個風味㗎嘛。咁佢哋喺個改良配方嗰度呢，佢哋自己跟住呢就落返少啲嘅鹽，咁試到出嚟呢，咁個風味亦都喺度，嗰個鹹度亦都減咗，咁更重要嘅咧，佢做咗出嚟嘅顧客咧，其實都一樣都係咁受歡迎嘅，佢真係冇減到個顧客嘅，咁所以其實呢度即係都發覺咧，就係做得到，即係頭先個業界分享就話，我減咗10%嘅鹽嘅啦，已經咁其實即係業界可以做得到啦。嗱，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個業界嗰度咧，即係如果有啲點心嘅風味咧，可能比較要即係落個配料咧。是會有鹹多少少嘅，咁呢個咧業界可能要第一業界嗰方面咧就睇有冇方法咧去改一改。另外一方面咧個市民嗰度啦，咁佢要知道如果嗰一款點心真係要偏鹹先有咁嘅風味嘅咧，咁佢喺選擇嗰方面咧亦都要留意啦嚇。 咁另外咧，過去都有啲調查咧顯示，其實香港人咧對於嗰一啲減鹽嘅認知咧，其實係有嘅，但係佢哋行為上面咧就未必配合到。咁你哋有冇做過其他調查咧，去了解背後嘅原因？ 即係要認知到去做咧，其實即係都係有啲複雜性嘅。咁依個咧就要繼續會做個推廣啊，先至要有咯。但如果譬如你話我睇翻今次嘅數據，淨係個點心嘅數據啦，咁即係而家個點心嘅鈉含量係低咗，而市面嗰度咧嗰個顧客亦都係市面出現咧，即係個顧客咧亦都係可以接受咯。嗱，我今次嗰、那個調查咧，仲有一個結果呢，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嗰個醬料嗰個問題啦。嗱，如果我哋醬料其實呢係喺個消費者個層面嗰度呢係可以自己控制到嗰個攝入個鈉含量嘅。 但係有啲點心佢攞上嚟嘅時候，個 淋曬結汁上去， 個姐姐已經幫手已經淋曬豉油咯。 淋翻嗰啲就唔得啦。但係有啲就譬如好似我哋個叉燒腸咁啦，我哋做咗個研究，我哋叉燒腸。佢一碟上嚟咧，如果個顧客要求，喂，我分開個醬嗰、那個豉油分開上，我自己去調節個豉油嗰、那個 份量呢，佢哋可以控制到嗰個納税入量嘅。但如果我哋個研究呢睇呢，如果個消費者自己加咗酒樓提供嘅豉油嘅四分一份量啫，咁佢其實佢嗰個納含量呢已經多咗，攝入個含量呢多咗一半㗎啦已經。如果佢加酒樓食肆提供嘅豉油嘅一半份量，佢個納税入量呢已經係雙倍咗㗎 ,double 咗㗎啦。咁其實喺個消費者個角度睇呢，佢哋可以即係要求個食肆，喂，我唔該分開上先，咁我自己有控制，我有得揀，試試個味，如果唔夠味可以著量加少少，加到啱啱夠為止，就唔好話啊我真係倒曬落去先，倒曬落去就即係返唔到轉頭㗎啦咁樣。 嗯，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都係市民喺食點心嘅時候點樣可以食得健康啲可以有嘅一個 tips 啦。 係啦，小民自己可以喺控制喺個手嗰度嘛，有啲即係譬如連埋喺個喺個即係點心裏面嘅鹹，即係個鹽分呢就未必控制得到，但另外加落去嘅呢市民可以做得到。咁另外酒樓食肆呢亦都係可以好簡單咁樣可以滿足到消費者，只不過分開上咗嘛啲醬汁。 嗯，關於市民可以點樣食得健康啲呢，我又諗喎其實現時鍾意去酒樓去飲茶呢有好多都係長者啦，咁可能佢哋本身都有啲三高或者高血壓本身呢啲已經有嘅慢性疾病喺度，其實佢哋本身可以承受嗰個鈉嘅攝取量呢，是不是跟你開頭跟我們講話世衛的建議是一致的呢，抑或你會建議他們可能要再克制一點，再吃得清淡一點，甚至我見到有一些老人家可能有時候個點心上到來都會找一些茶水呢灑一灑他先，那這些做法又有沒有幫助的呢？ 如果 找一些水沖一沖他是有幫助的，在面那裡那些啲鹽分咧係會走咗出嚟嘅，裏邊如果內咧都會走咗出嚟嘅。嗱，即係如果頭先講嗰個世衛嗰個每一日攝入量嘅鈉含量咧就冇超過2000毫克嘅咧，依、這個只係一般市民 一般成年人， 一般市人嘅，係、啦，一般成年人嘅。即係如果有啲個別人士啦，譬如好似我血壓高或者我有個腎有問題嘅咁。咁嗰個要需要係咪要更加少攝入量呢，咁可能要同自己嗰個醫生嗰度傾啦。咁一般嚟講呢，呢啲可能都會再少啲嘅。嗱，咁喺除咗頭先講嗰啲有特別嘅病患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喺減鈉嗰度呢一般市民都要留意嘅。因為即係如果我哋今日食得鈉多，食得鹽多，食得鹹得滯，喺今日可能冇事，我哋譬如你話今日我健健康康咁先算啦，可能遲啲會有機會增加高血壓的風險，就會令到剛才我所說的一些慢性病啊、心臟病啊，咁會多啲個風險存在啦。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楊子喬醫生，先同你傾到呢一度，拜拜。 唔該曬。 杨子乔是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的顾问医生，本身是负责社会医学风险评估及传达的。林智恩听了杨医生的这个分享，其实我自己会想可能在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上面，如果大家的口味都可以越来越简得清淡一点，或者直头见到个餐牌上面有一些小盐的选择就揀下去，可能都鼓励到餐厅其实可能下一个十年那个钠含量更加低都未定。 嗯，咁同埋可能即系食安中心佢都就住咧一啲餐厅嘅一啲低盐低糖餐单咧，其实都有一啲嘅推广工作嘅。咁所以系两边嘅影响咧，而导致有今次嗰个研究结果。 咁我哋关于呢一个话题咧，倾到嚟呢一度啦。因为自由风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够啦。好啦，拜拜。